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俊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跟大家来说点什么呢？说点开心的话题吧。 那必须是要开心，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怎么能看出是好日子呢？ 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啊。 因为今天是7月6号， 对， 所以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不过今天天气确实有点闷，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点好的心情嘛。 哎，没错、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天气吧。白天的时候呢，阴有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25度。那夜间呢，阴有中到大雨，偏东转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3度，尾号限行1和6。 嗯嗯，所以说啊，就现在有点受天气困扰的朋友。哎，不要不开心，因为我们的话题特别的开心。 嗯，而且 有话题陪伴大家， 没错。而且呢，就是在这种天气的时候啊，就容易心情烦躁。 哎，是， 对吧、 嗯？ 千万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情，尤其是这个即将下雨的时候啊，一定这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 那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嗯，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说一说专治不开心的那种小段子。 专治不开心。 专治不开心。 有人不开心吗？ 啊， 有人不开心吗？ 万一有呢？ 对对，这倒是、 大千世界 啊， 大家心情各有不同嘛。 没错，今天就专治大家的不开心， 是的， 说说自己见过特别好玩这个就一看了之后就开心的小段子，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中国人造太阳实现了从60秒到百秒量级的跨越。中国科学院呢等离子这个物理研究所呢也是宣布了，我国的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呢，在全球首次实现了上百秒的稳态，这个约束运行的模式，这又是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高科技的新的世界纪录。 嗯， 来看看海底的高铁真空巴士。 哎， 北京九州动脉隧道技术有限公司呢计划将超级高铁建在海底，预计呢是从大连到烟台只要12分钟。 嗯， 它的理论核心呢就是在于真空的管道，再配合上这个磁悬浮技术，车体呢将处于一个没有阻力的环境中。 嗯， 啊，好厉害！ 哎，就是速度越来越快了哈。 12分钟。 嗯嗯，再来看看这个浙大呀，举行了毕业典礼，食堂大叔呢一句话让毕业生泪奔了。哎，你还真别说，其实啊，离开学校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情谊，觉得哎呀，就是对母校那种这个感恩之情哈。 嗯。 同时呢，有这个师生之间的感情哈。 对。 同时呢，还有就是跟这些什么食堂的大叔啊， 嗯， 对吧？ 对对对， 宿管的阿姨呀、 对对对， 对吧？还有这个保安队的这个大哥呀，等等，司机校车的师傅啊，哎，这种都还真的有感情，就是你临走之前都会跟他们说一句：“大哥再见，我会没事会回来看您的。” 对， 虽然之后再没去过吧。 对，心里的不舍其实不亚于师生之间的感情。 哎，可能会更高于。咱们看看这食堂大叔说了一句什么话，让所有毕业生都泪奔了哈。来看浙江大学的2017届本科生的毕业典礼啊，在这个紫金港校区举行了。现场播放的视频里呢，不仅是有毕业生和教师，还出现了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像厨师、宿管员、校医、保安代表等等，他们说了一些日常的话，就是记得按时吃饭，注意身体，多多锻炼，常回家看看。就这些最朴实的话，却最打动人。 确实是， 嗯， 就有的时候听惯大道理的时候，尤其是在分别的时候， 哎， 如果就是叮咛你啊，叮嘱你一些日常的小事， 对， 真的。就是那个泪点， 嗯，尤其是 就在那儿， 尤其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大师傅， 嗯， 你永远都记得他给你盛肉颠勺那个手， 把肉都颠走的样子， 对对 对, 对，一勺肉一勺下来之后3块肉一颠2块半没有了，就直接放你他饭盆里，就那时候呢，你跟他可能感觉哈像一个对立的状态， 对对对， 每天都在斗智斗勇，哎，说你再多盛2块肉， 是 还有那种哎，我不知道你们上学时有没有，就那种一看，哎呦。今儿这可算抄上了啊， 嗯， 这肉块倍儿大， 嗯， 然后呢一吃，哎，裹面了，里边就一芯儿， 满满的心机。 哎，对，就这种。其实，但是，当时你是这种感觉，可是过后啊，真的当毕业的时候，你会真的忘不了这些厨师、宿管阿姨，还有校医、保安队的大哥等等。 是，也是一件非常难忘的事儿。来看一下，四川的花灯点亮了德国的夜空。那绚丽多彩、工艺精湛的四川的自贡的花灯呢，是在德国汉堡市，因为因泽尔公园点亮了。那钢丝还有丝绸焊接成的翩然起舞的绿孔雀，还有小药瓶编织，这个晶莹璀璨的玉麒麟， 嗯， 哎，这样高超的手艺，真的可能外国友人没有见过， 哎， 忽然间就飞向了天空。 嗯，没错，甭说外国朋友，可能这个自己的朋友都不一定见过哈。 嗯 嗯，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外卖小哥哈。河南的这个，在一个公交车上呢，一个女孩啊，关窗户的时候不小心就把这八宝粥给掉落了，洒在了正巧经过的外卖小哥的头上。小哥上车就询问了，得知女孩呢是无心之错的时候呢，下车把自己的早饭也给了她。看你没吃早餐又赶着上班，就把早餐给你吧。 我感觉一个爱情故事开始了。 不对啊，这段故事不对啊。 嗯， 最后一句呢，那个咱俩扫个微信怎么样啊，妹妹， 这个就不能让你看到了， 就不应该说出来了。 对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去今天这天气也提示大家一句，就在下雨的时候，其实真的啊， 嗯， 像这种极端天气，我们谁都不愿意出门，都愿意窝在家里。 是， 但是那天我忘了跟你分享没分享啊，那天大雨的时候，特别大大雨那天， 嗯， 我在往楼下看的时候，一个外卖小哥还在辛勤的送餐。 哦， 真的，所以说也提，对，提示大家，在这种天气的时候，您不想出门的时候，也别麻烦人家外卖小哥了， 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哎， 嗯。继续来看，在杭州的一家超市的收银台前呢，拍下了一张图片。 嗯， 一个小男孩呢是蜷缩在这个收银台下方睡着了。孩子妈妈说呢，孩子在家没事儿就来超市了，到了晚上有点困，就说让他在收银台下面休息一下，就别打扰其他人，他就在这里睡着了。 嗯， 所以这位收银员是带着孩子上班了。也是非常不容易，很辛苦。 嗯 嗯， 再来看看，同样是孩子哈，男孩呢是偷开了大巴车半小时啊，被警方拦截了。人太小又没法处罚，父母被带回。近日，广州一名10岁左右的男孩独自驾驶着大巴车行驶了半个小时，被警方拦截了。男孩随后呢也是被带走调查。据了解呢，这个该男孩呢也是为这个偷车啊及为偷车及这个盗窃的惯犯，大巴呢是从这个汽运公司偷偷开走的，但是因为年纪太小了无法处罚，只好把这父母给带回了。 嗯，还是要严加管教，严加看管哈。 嗯， 继续来看，高校的男寝外面挂了大白熊，风吹雨打两三年变成了棕熊。 嗯， 来看看，这是郑州的一所高校的男寝室外面悬挂着一只大熊的玩偶，吓到了不少人。熊主人陈同学说，熊呢是他大一的时候逛跳蚤市场的时候买的，大二的时候呢室友觉得好玩就挂在外面了，买来的时候是白的，风吹雨打两三年变成了棕熊，现在他毕业了准备交给学弟处理，他还要代代相传的感觉，借借相传。 嗯，还好玩。再来看看这个，你们神调侃的这些啊，翻译神翻译，实则呢是外国人啊留恋不舍的亚文化。怎么讲呢，公共场所啊，英语神翻译大家应该都见过，什么这个稀奇古怪的菜名啊，雷人的标语啊，又囧又尴尬啊。但是其实呢，对在华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来说哈，这些呢是他们纯纯的欢乐回忆，不少外国人呢对其啊也是如数家珍，爱不释手。还有人呢说，这些也展现了中国文化可爱包容的一面。那国家首个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出台，不少外国人也是大呼了，说神翻译啊，不忍心就这样和你分手。 好像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自己翻译的没问题，但是， 哎，但是其实不符合人家的逻辑。 对，就像好多外国朋友跟你聊天一样， 哎， 就感觉好像那个语序都不是对的，但也能听懂。 其实能听懂，其实能听懂，而且 就觉得挺好玩 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意，我觉得不会在意。 不会。 对吧？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其实他们也不在意咱们那语序不对。 可是咱们那是写出来的。 什么写出来？ 标语吗？ 我说聊天的时候。 啊，聊天的时候，对对对对， 嗯。 嗯， 来看这个可爱的狗狗吧。 嗯， 近日辽宁丹东的一位女子就报警了，说晚归回家被一个小狗拦住了。那警察叔叔到场呢也没有办法。不久呢，楼里出来一位阿姨，小狗瞬间就温顺起来了。原来它是一条流浪狗，那么常常会得到这个楼里街坊们的喂食照料，可能因为感恩 而当起了门卫、 嗯、 而女子刚搬来脸生，所以他就拦住了他 啊、 嗯、 这么回事。再来看看这个，虽然我们啊可能是不能这个上这个理想中的北大，但是呢可以听一听北大校长对我们的寄语哈，对寄语其实是对人家毕业生的寄语。咱来看看吧，这个人家校长就说了，第一个，宁可自己吃些亏，也不要为了一时的占便宜啊，丧失对原则和底线的坚守。第二个，人生像一场没有裁判的马拉松，自我约束和耐久性远比一时的速度更重要。第三个，希望你们能够风轻云淡地面对成功与失败。 感觉这三句话如果做到了的话， 人生赢家。 对，人生赢家。 嗯， 感觉自己的人生也能得到升华了。 对，但是你想想，人家这在这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是证明了一些什么了， 是、 啊、 是 对吧？ 是是是， 啊， 哎呀 突然间好像自己很有压力啊，虽然没有机会再上大学了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来说一说吧，说说这个专治不开心的各种小段子，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是一首来自声音碎片乐队的歌《陌生城市的早晨》。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这个拯救不开心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发送点小段子给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笑段子啊。 感觉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 没有，发出点小段子，让大家开心开心嘛， 嗯， 对吧？啊，拯救不开心。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小段子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开始吧， 开始吧。 嗯，你先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你什么就开始让人家说？ 好，C 美最帅吧？ 啊， 他叫做 C 美最帅 啊， 对对。然后他 你自己美什么呢？这是，哇塞，我真服了啊！ 因为太搞笑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养了一条鱼， 嗯， 是一条鱼哦。有一天鱼死了，朋友不想土葬，想火葬，结果越烤越香。然后就买了瓶啤酒。有没有良心、 啊、 有没有良心？ 这一定是段子了。 你自己养了一条鱼，哎，不是养大，哎。 不过关于这事儿我可能还真的有点发言权。 嗯， 就我记得有年冬天去一个大学同学家玩，然后家里养了两只小乌龟 啊， 因为干，就是冬天有暖气比较干 啊， 又忘了给它蓄水，加上其实还有点凉。 冬天不是应该冬眠了吗？ 不，但也得有水，应该，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干在那儿了。 放在沙子里。 啊，就已经干在那儿了。哎呦，他说真可怜，让我养真是浪费了。咱们俩下去把它埋了嘛。 啊。 心情特别沉痛，我俩就觉得呀，一个小小的生命。 对啊。 然后抱着两只小乌龟就到楼底下了，他开始挖坑。 结果他活了。 我一看，我说大哥，你确定他死了不是冬眠吗？啊？我说你碰碰他，他还动呢。就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啊， 也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我就觉得，如果说真的您要想养宠物的话，真的要好好对待它们， 是 对吧？别这家伙这说烤就烤了，说给埋就埋了，多残忍的一件事儿啊！ 嗯，来看看前任网友说什么吧。 前任网友说什么？ 昨天晚上做梦，梦到被一群人打， 嗯， 然后就吓醒了，醒了之后继续睡，结果又梦到了那群人对我说：“你还敢回来？” 这就厉害了， 对啊， 这就厉害了。 嗯， 不过我觉得好像一般这梦啊都是那种美梦，你特别希望就是让自己继续的去持续下去。 是啊， 哎， 嗯 啊， 所以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美梦如果能连起来的话、 啊、 还是更美的一件事儿。 嗯， 是不是？ 对， 嗯， 来看看那个莫浩。你美什么呢？ 没事， 吓我一跳。 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啊， 嗯， 这个莫浩说啊，然后那个作文题目啊，我有一个要强的爸爸，然后写着，记得小时候，我爸骑自行车带我，我脚卡在车轱辘里了，我爸觉得蹬不动，结果就站起来蹬。 有一个要强的爸爸， 这有点太狠了吧？这个， 刚刚让我笑喷的这位朋友 啊 ，XY 啊， 说他生气了，夺门而出，他冲到楼下拦住他，把门夺了回来。 这特可笑吗？这个 这不可笑吗？ 什么意思啊？没听懂。 你没听说过夺门而出这个成语吧？ 听过呀。 然后这个男生就冲下去啊，把门夺了回来，不是把他女朋友叫回来。 哦哦哦，夺的是门是吧？ 对啊。 哎呦，这真不太好理解，不太好理解、嗯、 有那么难理解 啊？对，还要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就是发来这种小的段子啊，来看看其他朋友。 嗯，来看看吧。中午回家，在楼道里看到一个小孩子端着碗吃饭，我特别无聊的说一句：“哎。”小孩你碗漏了啊，结果那个孩子真的把碗一翻，然后说没漏啊，然后这位朋友说我永远忘不了他妈妈看我的表情、嗯、 对，怎么啊？ 哎，你到底能不能能 不 能分享这个话题了？ 是不是幽默感不太够？我怎么听着哪个都一般似的？ 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碗漏，你会把它翻过来看吗？那样饭就洒了呀。 对啊，漏没漏到底说什么呢？这是 逗小孩嘛？小孩就会，他就想看他。 哦哦哦哦， 信不信呢？ 你看，我就不知道他是一小孩吗 ？Little Big， 他说：“你帮我听，这有什么可笑的？奶奶，咱们大雨越狠，我头越凉。” 这个我真不懂。 你看这，就是很多这个朋友的这分享，我不是特别明白啊。 嗯 啊， 但是这个真的是可能属于他们家的一个笑点， 哎， 咱不知道，很正常。但我刚刚讲那个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是我的问题。 再来看这位叫…… 那咱俩比一比吧，看谁讲的没有无聊。 这位叫洛伊西的朋友说， 嗯， 说具体说不出来这个段子哪儿好笑，但是我每次想到这段就觉得画面感笑得让我停不下来。 嗯， 这是一个问题啊，问， 嗯。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多年，就是向日葵， 嗯， 它跟着太阳转，从东边转到西边，第二天早上是怎么再回到东边的呢？一个猛甩头吗？所以答案说是的，你晚上走过向日葵的花海，几十万株向日葵突然一个猛回头，吓得你从此生活不能再继续 啊。 画面感挺强的呀， 挺强，挺有意思，这挺有意思。但我真的思考这问题，向日葵怎么回头了？ 它是很慢的。 哦，就慢慢往过走啊。 你没有发现它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往东或者完全的往西吗？ 嗯，就是冲这边， 只是稍微给一个侧面 啊，四十五度角，哎，最好看。 是的， 我的内心是想笑的。他说了，小时候发这个啊，不是发小拿来这个泡泡糖来我家啊， 嗯、 我以为是糖就咽了。 嗯、 后来知道是泡泡糖，我哭着我不行，我会死的啊！发小呢，抿了抿嘴，一口气把泡泡糖也给咽了，要死一起死。 嗯、 然后我俩就坐在院子里边板凳上等啊。发小说他困了，想回家睡觉。啊，我觉得不行，他快不行了，然后就给了他几下，告诉他不能睡，不能睡，不然就醒不过来了。后来我也有困意了，然后我们俩就互相的开始打，你别睡，你别睡。 童年美好的回忆吧、 哎。小时候真的都吃过口香糖，都吃过泡泡糖，就咽到对肚子里， 都害怕， 都觉得哎呀不行，我胃会不会粘在一起，嗯、会不会怎么样啊？ 对啊， 都会有这感觉。 是啊， 嗯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专治不开心的小段子。 嗯 嗯。 我想我还说的，我们必须得把这说完啊。 好 啊。网上说了，但你竟然可以保养头发。洗头发的时候，我就打了个鸡蛋在头上，结果水太烫了，烫了一头蛋花。 人家都说是蛋清了， 蛋什么蛋清啊？ 对啊， 但是人家不是蛋清蛋黄呢，反正人家这一水太烫，确实会出蛋花啊。 是啊， 对吧？ 是 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拯救那些不开心的小段子，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也不经意这次线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经意你慢动作，也不经意这次线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

是结束得不够浪漫吧，你才这么不舍得他。如果永远也离不开他，你便会更害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来说的话题，拯救一下不开心。虽然我没有什么幽默感吧，刚才说半天我也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的嘛，反正你们觉得可笑就行了，我拯救你一下你们。啊， 你很有幽默感呀。 是吗？可是刚才我听半天我不知道你们笑什么呢，这是。 这不属于幽默感的问题、啊、 是吗、 哦、 脑子的问题。 对。 好吧，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好玩的段子，能够让我们开心起来的段子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觉得这个歌特别有意思。 怎么讲？ 叫做回到中学的暑假。 哎， 我真的听出了那种感觉。 是吗？ 对呀、啊、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那感觉。 好吧，我们来看下半时段的资讯好了。好不好？ 不是，你要不看这名字可能就没有那感觉，一看这名字一说完之后啊，有点那意思， 是不是？ 是啊，青涩的感觉嘛，唱的。 好吧，好吧， 来看下面人的资讯啊，好好说啊，来看看王者荣耀健康系统一键进玩。那王者荣耀呢也是宣布了推出并试运行的这个健康系统，家长可以查询孩子的游戏记录，孩子一旦上线了就会受到提醒，而且平台还会提供一键进玩的功能。感觉这个功能呢可以继续拓展呀、啊、比如说男朋友爱打游戏怎么破，女同学们是不是有些新想法呢？ 哎，我真的感觉这个可能， 哎， 用的最多的不是家长朋友， 也 而是女朋友， 嗯， 是不是、啊？ 对，这一摁咔，停止了。哎呀， 我管你呢，噔， 又有多少人该单身了？ 好吧， 嗯， 来看熊孩子们， 哎， 熊孩子玩手游花掉的钱，家长可以追回吗？近年来儿童沉迷手游动辄花费数万元打水漂的报道是很多的，其中呢绝大部分的事件都是孩子沉迷于手游，然而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花掉了巨额的款项，为此呢家长事后会诉诸法庭，那想要追款讨回这个钱啊， 嗯， 也是很多的。 哎， 那么而在向游戏公司索回钱财的时候，又不能证明不是他自己购买的游戏礼包啊，在退款中呢就会遇到难题。有人说呢，这是中国游戏行业有史以来最严格的防沉迷的措施，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嗯、 人们看到了防范的诚意。嗯 嗯， 看看时间长了能怎么样吧。 哎，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啊，千斤的黄牛水上漂，结果被消防员给套路了啊。陕西的一头千斤重的黄牛呢，不知是一时失足还是怎么着啊，想下水冲个凉，掉进这个引水渠之后呢，哎呀，这个漂啊漂啊，刹不住牛了。然后呢水流湍急啊，加上这老牛太狡猾，忙坏了消防员。好在消防员呢平时练过套圈，见过那个西部牛仔吗？ 嗯， 对，那唰唰唰咻一下就套上牛了。哎，给套住了之后，半小时之后老牛是终于被套路上岸了。牛也说了，我不要面子我。嗯， 好吧。来看看乘坐飞机的事儿。印度航空一辆从巴多格拉飞往新德里的航班上的空调发生了事故，啊，故障啊，两个小时的航程里，封闭的机舱几乎让人无法呼吸的。那曾有乘客呢，在起飞前就询问过这个工作人员，达到的答复是起飞之后空调就会运转的，然而并没有。一名患有哮喘的乘客想要使用氧气面罩呢，结果氧气瓶也是空的。 嗯， 就有一种不给人留后路的感觉。 哎， 嗯， 再来看看南昌啊，三万把共享雨伞呢难觅踪迹了。负责人说了，这是想要的，藏伞于民是初衷啊。江西的南昌呢，多个繁华地区的这个公交站啊，以及地铁站都是出现了一批共享雨伞，总计是3万把。那这些共享雨伞呢，就是几天之后就已经一伞难觅了。共享雨伞的负责人也是表示了，说每个城市几乎都出现了一伞难觅的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初衷呢，就是藏伞于民，主张市民把雨伞拿回家啊。未来将会扩大共享雨伞的投入。 嗯，继续来看看。看看这个菜市场上发生的故事吧。 哎， 在上海杨浦区的某菜市场，有人发起了这个社会实验，小小的菜场可以进行诚信的考验。 嗯， 就是 对于多找的钱会不会自己留下、那一位把钱还回去的阿姨就说了，这是人家的钱，我不能要，孙女在旁边看着我呢，这个对她影响很大。 哎，你看看、对，就是应该这样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现在诚信小店啊，诚信卖菜，诚信卖什么东西，其实都是按照自己，你自己去操作的，你自己称重，你自己去交钱，甚至收钱的都没有人，你直接把这个放在小盒子里就行了， 就是自助购物的感觉。 自助的，对、而且说实话啊，如果没有自觉性的话，你拿走一袋谁也不知道那种。 是啊。 但是我觉得相信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做到讲究诚信的。 对。 再来看看那个一条这个离婚协议书啊，在网上疯传了啊。本来你说这离婚是两口子自己的私事儿， 对，私密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传到网上呢？因为房屋分割所涉房产多达63套啊！记者看到了这个财产分割，关于房屋分割一栏呢，50套归女方所有，13套归这个其20岁的女儿所有。存款分割当中，100万归男方所有，另外一辆奔驰轿车归女方所有啊。侵权及债务全部是由女方处理。 嗯，就我真的感觉像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就发到网上来了。 但是这63套这房啊，确实是让人感觉眼前一亮。 是，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个新鲜事儿， 对对对， 所以去关注一下。 哎， 来看看小动物们吧。 哎， 可爱的小动物们，东北虎产下了7胞胎。云南野生动物园的保温房内呢，是饲养员拿着奶瓶在追赶一群虎宝宝。别跑了，快过来喝奶啊！这边，这边，这边。2个月前呢，动物园是迎来了7胞胎的老虎宝宝，那母乳呢供不上，那几只小虎满月之后呢，就由饲养员代养了。饲养员说呢，这也是甜蜜的负担。 哎，继续吧，观众，我们来看看，很多人都说啊，说哎呀，这不成，我这脸太宽了，不好看啊， 脸太大了， 脸太大，怎么回事呢？千万别这么想。哎，有关这研究就证明了哈，脸宽的人是更有主见的啊。来看看，这是英国的一个这个大学专家啊研究表明的，脸宽的人确实比脸瘦的人是更有主见的。研究员呢也是说到了，说生物学因素啊，比如说像基因及激素水平会影响人们的成长，同样他们其实也会塑造人们的性格。 所以下次在夸奖别人的时候就可以说， 哎呦，你真有主见啊， 你脸真宽。 这样不合适，咱们是不是得稍微的婉转一点？ 虽然你脸宽，但你有主见呀。 对呀、但是我怎么觉得这第一下你说出这脸宽的时候，对方可能就已经转头走了， 已经受到伤害了。 对，再怎么往回找吧，可能不太行了。 所以还是咱别再提这事儿了 啊！再来看看10分钟啊，打造优质夏日的午睡哈。午睡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奢侈了呢？其实10分钟就已经够了。美国的一个睡眠专家也是教您呢去打造一个完美的小憩啊。第一个，午后啊困了千万别硬撑；第二个，午睡10到20分钟是最佳的，时间过长之后醒后容易大脑迟钝；第三个，睡前设闹钟不用担心睡过头；第四个，听着白噪音，什么叫白噪音呢？就是海浪的声音、风的声音啊，就是睡个午觉还得去海边呗。 现在有好多软件 放着这种音乐，放着这种轻音乐或者这种这个白噪音啊。第五个，晚上失眠的人不适合午睡。 就白天别睡多了，晚上 千万别睡多。对，其实我觉得小憩的时间别超过20分钟，这其实我觉得因人而异啊，自己调整一个时间。笑什么？你笑什么？ 没有，我是刚刚在听你说这个白噪音，我想起自己的事儿。 怎么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也是听说这个白噪音是有助于睡眠的 啊， 我就下了一个软件，上面就有多种这种白噪音，像那个海浪声啊、风声啊，还有就是大森林的声音。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海浪声，它那海浪声还说的特别美，说月光 啊， 然后我就点了，就准备睡觉，但我是晚上，然后越听越害怕，越听越害怕，就开始想象各种恐怖电影，就哇。然后最后吓得睡不着。 我跟你说还有一种啊，就这个是真的特别早了，这时还是在这得说到快10年前了。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在宿舍里边放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比你这害怕。 什么呀？ 我真的跟你说，当时所有人其实都感觉哎呀真舒服啊，但是后来我一问其实都有点害怕。你想还是男生宿舍啊。好，接下来 所有注意力放在你的头发上。 我知道， 放松你的头发， 催眠。 好，下面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你的脸上，放松你的脸庞。 然后身就是背后还得加入一些什么海浪的声音啊、 嗯、 水滴的声音啊、嗯、然后大森林的这个鸟鸣声音啊，风吹的声音，放松。把整个身体放松在床上，不要想任何事情。哇，太真的太可怕了， 厉害。我又想起来我的一个亲身经历 啊。你说， 其实跟你这课像，但我那个是瑜伽，是一个就是它叫做就是是他先把这个最早的时候他先把瑜伽带到中国来了，是其实等他出那个就是教程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感觉老奶奶的样子、 啊、 但是他又要带着花环穿着那个白衣服在海边然后教你做动作、 啊、 他可能是东南亚人，但是具体哪个国家我给忘了、 嗯、 就是中文发音不是很标准。我自己在家练瑜伽，他穿一白衣服然后涂着红脸蛋，然后就开始。 你确定你点的不是广场舞吗？ 不是，这个动作主要用来治疗你的颈肩。也特别害怕 治疗你的姐姐。这 颈肩 这个不用我做呀，这应该我姐姐做呀，这个啊。对，其实我那个故事讲一半儿、 嗯， 讲一半儿、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能当咱们俩这个今天分享大家的小段子吧。 嗯， 就是其实这事儿早怕人间不太适合说，就在这个大就是所有人都不好意思说话，就到最后的时候他放松你的脚趾头，怎么把脚放在怎么着，好，是不是感觉已经对自己怎么深入睡眠了呢？ 嗯， 然后自己怎么着的呢？ 嗯， 这个时候有一个同学因为放松过度。排了一下气，然后整个宿舍就炸了锅了，然后 就不要睡了。 对，就你干嘛呢？你就笑疯了，然后就无奈，就只听过那一次。 我还以为你们最后会就是谁都不好意思继续说话， 没有没有 睡着了， 没有。 好吧， 对，确实，其实这么一想，好多事真的是让你能够笑抽筋儿那种哈，真挺好玩的、 嗯。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这种，就是见过哪些又好玩又好笑的段子，专治不开心那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会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 是我们的时代，我不存在。 这也是最近特别火的，特别会讲段子的薛之谦同学的丑八怪。 哎， 嗯， 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呢，说的是哪些好笑的段子啊，专治不开心那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来看大家的说法啊，超级无敌小司静他说了，真正男子汉二里边啊，教官自豪的说了。我自己训练穿的衣服从来就没有干过，啊！你看，哎，多么爷们儿，多么硬汉的一句话。 是。 然后，这个其他人就接了一句：“教练，我的泳裤也从来没有干过。” 嗯，我已经知道说那句话的人是谁了。 谁呀？ 来看这位朋友吧。 啊。 他说有一次去超市买了两瓶饮料，一共是6块钱。 哎， 我拿出钱包抽出一张10元的递给了收银员。 嗯， 他抬头看了一眼钱包，说把夹层里的1块钱给我，我找你5块。没毛病啊， 没毛病， 就是我找给你张5块啊。 哎， 这样大家都方便。 嗯， 然后我就递给他了。 嗯， 结果最后这个收银员就递给了他一个5个钢镚。感觉好像是被他 被骗了， 被骗了。 对，就是不是人家这哥们儿还没处放了，给你太坏了，我跟你说， 太坏了， 太有意思了啊！再来看看那个泽化，他说了，说每天在朋友圈里边充满正能量的，不是微商就是传销， 发心灵鸡汤什么的哈。 我跟你说，最近我还真发现了，其实很多销售他们挺辛苦的， 嗯， 每天都在朋友圈里边给你换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话题再跟你分享他的产品， 兜兜转转就落到他产品上。 哎，比如说就是一些这个健身的销售， 嗯， 他就会告诉你，给你换各种各样的账，跟你说，你觉得花几千块钱办一张健身卡贵吗？然后给你除以什么什么每周多少钱， 嗯， 你每周需要出去吃一顿饭需要花多少钱呀， 嗯？ 但是你跟那健身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请一个私人教练贵吗？但是怎么着一除，就用一种换一种角度的方式一除完那钱之后，告诉你。哇，他太厉害了！同时还有这个，我每天就说这么一句话，每天打一广告，万一你要是想怎么样呢？每天就是这些，其实挺辛苦的啊。 是，也是一份坚持。 哎，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我们校长说去年的大扫除是由高一的学生负责的， 嗯， 今年该轮到高二了。 那不是一样的人吗？ 对呀， 啊，太坏了啊！还有这个情话，他说了，说朋友啊，这个。3岁的女儿不太听话，然后她妈妈就说了，说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扔出去啊，再捡回来一个。小女孩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捡回来那个也是不听话别人扔的呀。 也是她妈妈不要的哈。 对呀，啊，也是她妈妈不要的呀。 哎，现在小朋友太聪明了。 对呀，啊， 来看第一眼意中人说，哼，整天看黄晓明和 baby 秀恩爱，最后还不是娶了杨颖。 哇塞， 这个你知道在笑什么？ 我知道杨颖是另外一女孩吗？是， 你好好解释， 就是一个人英文名， 对， 哎，一个是他妹妹的名字吗？不是，一个人的中文名啊。 对啊， 杨梅小老头他说了，有个小朋友教他去跳广场舞啊，然后呢他如果说我不会，我是男孩一定要自信的大胆一点，结果他就特嚣张的喊了一句，我不会。 特别理智， 确实自信了啊。 嗯， 我不会 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哎， 顾雨桐，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妈说要把我卖掉，我妈的语气特别的真实， 嗯， 我就当真了，上学的时候哭着告诉了我们班长也很着急，放学之后呢就叫了一帮我们全啊，就叫了我们全班的同学到我家里， 嗯， 求我妈不要把我卖掉。当一大片孩子跪倒在地上的时候，正在打麻将的我妈彻底的惊了。这小孩就特认真， 我跟你说，对，而且我跟你说，其实年轻的时候，不是，那不是年轻，是小的时候啊， 嗯， 经常会被爸爸妈妈的话给吓到。 对， 你会不会这么觉得？ 就我妈还就说我是从垃圾箱捡来的，还特意带我去看那个垃圾箱。 哎，你说他们都怎么想？不知道这样对孩子心里不好吗？也没什么不好， 也没什么，你不懂嘛。 你后来有没有对你垃圾箱特别亲切？有时候老进去待一会儿。 没有啊，我妈就说你看我，你看我把你抱回家洗干净多不容易，你看这多臭啊，要不然你就会被一直扔在这儿，所以你要听话呀什么什么的。 哦， 我当时就特别认，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懂了。 现在的孩子一般都是说这个充话费赠的。 啊，买方便面赠的。 对，买什么都有可能。 嗯嗯。 这个各种各样赠的。 对。 啊，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村长家的孩子他说了，奶奶说，书包别淋湿了，还得写作业呢。啊，这个孩子说，不对呀，我应该在伞里边才对呀。啊？什么意思？书包别淋湿，还得写作业？孩子，不对呀，我应该在伞里啊。啊？ 奶奶说，书包别淋湿了，还得写作业。 啊？ 对呀。 对呀。 他用伞罩着书包呢吧？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啊。 真好笑，以后这种段子不要发过来。 太好笑了，鼓掌啊！ 垮掉了，整段垮掉。 嗯， 来看，哎，这位朋友厉害了，再说一个朋友啊，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去年夏天的时候去买人字拖，老板就一直吹嘘人字拖就是怎么牢固， 嗯， 让我用力扯，我愉快的试了一下，确实是扯不断的。老板这个时候得意的拿过我手中的人字拖，说：“哎呀，小伙子，你不用力怎么行呢？我扯给你看看啊！要这样，啪的一声，人字拖扯断。”他说：“我记得当时风很大，吹乱了老板凌乱的头发。他说生活很困难的，人生好艰辛。” 确实有这样，就是不太会销售的这样的销售人员， 好可爱。 就是他会给 迷之自信的去。 迷之尴尬， 对，迷之尴尬。 我跟你说，真的，就很多这些不太会销售的人，真的会给你这样， 是啊， 就做一些你没办法的，就是你买合适不买也不合适的那种感觉，特别多。 最后就真的不忍心不买了，又觉得 就买了， 总之就是 肯定是上当，对吧？对吧？ 嗯。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了好多关于这个好笑的故事啊。后来我发现，怎么好像有些人这个笑点跟咱们不一样似的 啊？是你理解不了人家的笑点。 对对对对，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每个年龄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笑点，对吧？ 对，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像这个自己讲笑的时候那么开心吧。 是， 对吧？每天都开心起来，快乐起来，不要那么多烦恼哈。 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北京时间9:00。